宝贝儿，我爱你。 够了。 下面还有呢。 不用了。PK。 你看这多好，能激发人的斗志。 滚。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 第十七集， 午休过后，他满血复活的回来，便忘了上午的不愉快，带着小菜鸟做做任务刷刷怪，到晚上就能打25级的本了。方景行和他融洽地相处了一天，恍然有一种真不容易的感觉。见他要走到25级的副本门口， 我看过攻略， BOSS 好像会随机给玩家下混乱，咱们是不是需要一个奶妈？ 游梦的副本可不是给玩家单刷的，级别越高难度越大，需要团队配合。江晨等待开服的这三个月把资料补过一遍，自然也知道这个设定。他的封印师有一个免控技能，但技能有冷却时间，这个大概率不够，是得找个奶妈，顺便还能在他们混乱时加个血。他想了想， 其实也可以试试看。 方景行绝不能让他试，万一没过去自己又不能暴露实力，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死，这又是一笔债。 副本只能打一次，咱们还是找奶妈吧，或者等我朋友过来咱们和他们打。 你朋友几点到？ 最早11点。 因为那几个是主播，晚上得直播。 不行，我去奶妈下线了。 方景行挑眉， 这小子昨天好像也是这个点下的，是作息规律还是有别的原因？ 那咱们就在这附近频道喊奶妈吧。 江晨便发了条消息，突然想起一件事儿，看向他， 你平时几点睡啊？ 12点左右。 昨天也是。 哥你放心，我不熬夜。 作业写完了吗？ 啊， 他猛地反应过来自己现在16岁。 写完了，我周五写完的，所以这两天能玩。 今天早点睡，明天还得上课呢。 做了个大死，我为什么要说16岁啊？这一个礼拜都得上课了。 说话的功夫，有三个玩家走了过来，其中的奶妈开口道， 我们三个是一起的，看你们刚好缺三个人，我们水平还是挺好的，组吗？ 组。 他说完把这三个拉了进来，只见队伍频道瞬间刷出3条成员信息，原先的两个人同时看了一眼，奶妈 ID 爱的 1， 战神 ID 爱的 2， 刺客 ID 爱的 3。 啊？ 方景行立刻联系了几个大粉，这几个知道他没换服，如果是他们他就提醒他们闭嘴，几个大粉一头雾水。 不是，应该是普通粉丝，谁让你之前发什么 ID 5， 等你上线。 方景行关掉通讯软件沉默， 刚才还不如让他去试，总好过现在上了辆死亡飞车。 方景行给谢成言发消息， 在哪儿？ 刚拍完广告，正坐车往回走。 游梦设备带着吗？ 没，怎么了？ 那你还有多久到家？ 40多分钟。哎，到底怎么了？ 要凉。 谢成言秒懂，他快速敲字， 昨晚折腾那么一圈就多活了一天。哎，不对，这都不到一天，还没有24小时。 方景行把队伍截图信息发给他，谢成言看得一愣，接着反应过来，直接笑倒在座位上，小助理吓了一跳。 你改个缝，再加上你那个 file 齐了。 方景行没再理他，40多分钟才回来，黄花菜都凉了，谢成言救不了场。这三个粉丝也不知脑不脑残， 如果脑残，他贸然私聊他们，局面恐怕更不可控。他正想着对策，只听某人开了口： 你们这个爱的号码牌有后面的四五六七八吗？ 三位粉丝都很年轻，没听过以前那句著名歌词，觉得这个称呼还挺好听。 有，但没有 five。 为什么？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距离那次在内测打本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他早就忘了当时胡扯过什么，直到现在看见这些 ID 才想起来。因为爱的废物实在很好记，不过他没往自己身上联想，毕竟是当过队长的人，对马上要指挥的成员不太熟，他便想着挑个话题聊一聊。 因为爱的 Five 是我们方队的朋友，我们要给他一定的尊重。 嗯， 哥，这事儿我知道，方队玩内测的时候发过一条状态，写的是爱的 Five 等你上线，当时还上过热搜呢。 哦，那会上次加我好友，貌似说的就是一直在找我，原来还在网上发过状态。 方景行仔细辨认这声哦，没能听出喜怒。 也不知道我们方队到底找没找到人，他可是第一次在网上找人。 你们都是他的粉丝吗？ 爱的一二三异口同声。 是 的。 江晨又看了一眼他们的 ID， 虽然罪魁祸首是方景行那个货，但他怎么说也算根源，把一群好好的粉丝霍霍成了爱的号码牌。他没有忍住： 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 five 可能不是数字五的意思？ 想过啊，但没关系，我们取这个 ID 只是为了吸引男神的注意。 你们成功了。说话间，他们遇见了副本的第一波小怪。江晨还没开口，战神就冲了上去。他观望两眼，觉得没问题，一边跟着打，一边道： 有什么用啊？他又不在这个府。 他昨天还在的。 方景行不肯坐以待毙，主动跳出来： 这事儿我没跟你说。 没有。 哦，那我可能忘了。昨天开服，方队开了直播，被粉丝扒出是在咱们这个晨星应援，他不想练级的时候被打扰，就决定换一个服玩。 江晨想想那伙奸诈的性格，评价： 他不一定是真的换了。 战神把一把钢枪捂得虎虎生威，爽朗一笑： 我们也是这么猜的，所以想留下来玩。 希望还在吧。 方景行快速切换话题： 对了哥，你知道他和谢成岩是竹马吗？ 不知道。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谢成岩也喜欢玩游梦，方队以前总带他玩，方队昨天在这个服，那谢成岩很可能也在，他换服谢成岩也会换。 可惜了。 是啊。 哥，你也希望他还在？ 对。 他还没和自家外甥说过话呢，外甥也不知道他还活着，如果还在，他们好歹能一起打个游戏，不过这事儿不能说。 你不是喜欢他们吗？他们在，你也有机会偶遇啊。 原来是为我着想。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